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足球赛会决赛11号在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进行，由崔龙海同志等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干部、有关部门、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平壤市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年学生观看了比赛。此次赛会有100多个足球队参加，用淘汰赛的方法进行。在朝鲜中央广播电视委员会足球队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足球队之间的决赛上，朝鲜中央广播电视委员会足球队以5-0获胜。比赛结束后，发表足球赛最终名次，进行了颁奖。